好啦，到第二節的奇異檔案啦。今日咧依然是預錄啦，由我潘發光同大家主持呢個節目。今日的嘉賓就係見到的阿南，見唔到的神秘人馬山嘅。咁咧就第一節咧一嚟到咧，頭先上第一節咧一嚟咧就哇，馬生咧就整咗個哇，真係過得好正嘅親身經歷。呢、這個親身經歷咧真係，如果喺現場咧，如果有啲人接受唔到咧，應該崩潰嘅。有可能咧，如果長期覺得賴嘢嗰啲已經有啲疑神疑鬼底嗰啲咧，真係遇到咁樣咧，我諗會即刻要真係要精神治療啊！即係嚇到，係啊，真係，因為佢本身都已經疑嘅話咧，已經有心理質素唔好嗰啲咧，再加埋真正咁樣做法，我諗即刻跳線一次，嚇到啊！所以好嚴重啊！咁你哋想知道點樣呢？就因為我哋一節節啊 YouTube 重温到嘅。你想知道我講緊咩咧？你即刻上翻去呢一集嘅第一 part， 追翻馬生講呢個故仔，知唔知啊？呢個親身經歷嚟嘅。好啦，咁而家我哋就第二節就開始啦。咁我哋又有馬生同我哋分享下，都係屋企喎， 係 都屋企喎。咁啊，都係呢間屋。你而家住到而家都呢間 屋。間屋嚟嘅都係。都係最佳嘅， 哇！咦？呢間就係祖屋嚟喎，你直情係喺嗰度一路大嘅喎。 係啊， 好啦，咁呢間屋又有啲咩嘢咧？今次又幾歲咧？ 跟住去到十六歲啦。 係 係啊，其實十二到十六歲中間都有好多嘢嘅。咁但係今即係依家嚟緊講依一個就比較叫做都係恐怖，比較係啦，有嘢睇啦叫做係啊，因為。嗰次就係、是、踢完波咁翻到屋企，咁我屋企地下就我婆婆住嘅，咁我翻屋企總共要開總共要開四隻門， 啊開四隻門， 開四隻門，咁啊後院花園後門啦，花園前門啦，咁同埋地下嘅大閘啦，同埋屋企個單位個木門，咁嗰晚即係踢完波七點幾翻到去，如常開門翻屋企。咁開四隻門咧，都有同一個現象發生嘅，就係、是、當我閂門嘅時候咧，出面就拉一拉咁樣，拉拉到門咁樣。 即係入咗去就閂門，係咪？ 係。 佢出面好似拉拉唔俾你閂嘅，啲拉力係嘛？ 係啊，你會好似有人喺出面戳一戳對門咁。 嗯。 咁其實嗰下都已經有少少覺得，哇！搞咩？唔知咩？ 每一對門都係啊！ 每一對門都係。 吓、 啊！每一對門都係。 係啊。 咁我即係起初以為係我可能係啲風壓問題，即係因為我住村屋噶嘛。 係啲風壓啊，啲風壓問題 可能係導致咁樣現象啫。咁但係翻到去屋企，發覺諗翻起唔係喎，你鐵閘通窿冇理由風壓問題啊。係啦。有啲驚㗎啦，開始已經。 木門又話扯風嘅。 係啦，門又扯風。 疏窿扯唔到。 係啦。 係喎。 咁我就開始已經有啲驚，但係。當時好中意打機嘅，咁啊後生仔係咪先？咁咪我仲記得嗰時係屋企有部 gym class 添啊，咁啊打機啦， 即係電視遊戲機啦， 電視遊戲機啦，牛威電視嚟㗎仲係，嗰時仲係屋企未有錢買 pass， 厚嗰啲電視啊， 好大部嗰啲牛威電視， 哦、okay, 厚身好 厚身嗰啲 電視， 二極管即係嗰啲係啦，咁就我屋企個間隔咧就係、是、即係電視機喺度啦，咁然後有張 L 型嘅 sofa 嘅，係啦，咁我就坐喺嗰張長啲嘅 sofa 上面，咁電視機喺度嘅，咁然後即係又話咁講，電視機喺度，咁啊有條長嘅 sofa 喺度，咁另外張短 sofa 喺度嘅，咁我坐喺依張長 sofa 上面咁樣打， 就望翻呢個電視， 係啦，望電視打機啦， 即係攤喺度啊， 坐喺度嘅， 坐喺度即係坐喺篤嗰度咯，坐嗰邊尾嗰度， 咁跟住。打下咧，就突然之間，電視機熄咗。 哦， 咁啊，起初以為係部電視機壞跳掣，唔知點啦。 或者過熱啊，打落去啊 咁嘅。嗰下都冇諗呢個問題，因為咧之後先諗翻嘅。因為嗰下突然之間電視機熄咗咧，我係見到，因為我坐喺張長 sofa 度噶嘛，後面仲有張短 sofa， 一個 L 型咁樣噶嘛，咁啊喺個電視機嘅倒影嗰度咧，因為嗰啲牛龜電視佢係佢玻璃屏幕嚟嘛，你熄咗之後佢會反光見到後面啲嘢。 係， 就喺我後邊短嗰張梳化度，有一個著白色衫嘅女仔坐咗喺度。係啊。 嚇！又嚟？ 係直頭 有投影。 不過佢係冇任何即係聲音傳遞俾我嘅。 咁佢喺度做咩啊？你見到耷低頭啊？定望住正面咧？定 坐喺度耷低頭？ 耷低頭。 係啦，我第一下就喺個電視機倒影嗰度見到嘅。咁我第一下反應就係即刻擰過去啦，擰過去望，即係因為你嗰下你會驚啊嘛。 啊！ 咪擰過去望，但係擰過去望唔到。 嗰個嘢都知道你睇到佢喎，你一擰嗰下， 係知啊， 知，但係你嗰下自然反應啊嘛， 你嗰下你真係驚到即刻望㗎啦， 係啦，你即刻擰過去望，即刻擰過去望，跟住就但係見唔到佢嘅，用肉眼睇唔到，但係喺度當其時喺嗰下倒影入邊係見到有真係有個女仔坐咗喺我隔離，著白色衫，耷低頭望住地下咁樣。 咩年紀？係後生嘅， 後生嘅，同我年紀相若添。 即係成個人都見到曬， 成個人見到曬 喺個倒影度， 成個人見到曬。 但係睇唔到係白衫褲啊，定 白色衫、 白衫裙啦，睇唔到嗰啲。 係啊， 白衣女仔。 白衣少女啦。 係咯，呢個都係清新嘅，清新氣息嘅。 你应该成日着白，唔系白系红嘅咧。 系啊，点解系咁嘅咧？佢有冇指定嘅衫嘅咧？ 出唔出有制服嘅咧？ 嗱咁啊，跟住哇，真系好惊喎！跟住点啊？ 第一下反应都系 望咗之后，跟住点啊？去边啊？ 梗系出个房啦！ 出个房， 你嗰下都 唔系冲出街咩？ 冲个房， 夜晚冲出街仲恐怖啊！你住嗰啲地方， 你冲出街你唔知可以去边啊嘛？你又 穿嚟 嘅 系啦， 系啊。同埋你我屋企附近有嗰啲神廳噶嘛，有個神廳，即係可能係觀音像嗰啲嚟嘅。 啊， 咁你細個見到嗰啲，你更加覺得哇，嗰啲地方咁恐怖，你更加唔 紅紅曬燈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 咪都係即刻衝個房咯。咁但係今次又好啲嘅，即係衝咗房之後佢就 冇話有啲聲，冇有啲搞， 佢冇再去做啲勁好激進嘅行為，咁再去騷擾我咁樣。咁就。依次就係咁。 感應有冇即刻話有啲咩感應咧？個身體 個腦好痹咯， 即係有啲電咁啊！ 唔係好電係你成個人嗰、那個點講咧？個精神咧，你突然之間好似 突然間叮即係飆爆啊！即係突然間即係谷到上頂， 好軟賴賴嘅成個人， 係嘛？ 即係攰喎，即刻 攰啊！你可以話佢係攰，但係其實我即係 你講係你講事後定事前先，即係事後 發生嗰下， 嗰下都攰， 即刻衝入去房瞓覺，即係你第一下都係哇！你攞落自己先，即係你唔想見到任何嘢嘛，因為你嗰下自然反應就係咁，跟住咪係嗰下個腦好痹嘅，我記得係係啊，腦痹嘅意思就係 即係日日壓住咁啊， 唔係日日壓住係。 我想 你可以稱之為佢個成身你啲神經都放到好鬆咁樣咯，痹曬咯，你成個人都 突然間放到好鬆。 係啊，但你係好驚噶嗰下你係。 嗯。 係啊，即係有呢啲咁嘅生理影響咯。咁就跟住之後嗰晚成晚都係瞓唔到覺，因為真係驚，係好驚啩。 咁犀利。咁樣呢單嘢之後咧，就好似仲有一單都係類似係。打機的事都係有嘢發生嘅，啊唔係屋企啊， 嗰次唔係， 嗯， 嗰次就十六歲嗰次讀完中四咁啊，成績唔好啦，轉校，轉咗去讀私校，嗰次就有個新同學相識咗啦，認識咗啦，咁就佢住健身村嘅，佢如果有睇佢應該知道我講緊佢，係啊，咁跟住嗰時就佢住十樓嘅，咁就佢屋企嗰個鐵閘咧就對正嗰個防煙門，防煙門後面樓梯啦， 佢啲 Y 型嘅 Y 型樓係啊 Y 型樓 Y 型公屋，咁就跟住嗰時係就即係出街食飯咁樣啦，咁佢就好中意焦頭嘅，咁佢就即係喺屋企整嘢焦頭。咁然後佢話：咁你喺樓梯度坐下，食煙又好，打機又好，乜都好，你等我啦，好快咁將埋個頭出嚟㗎啦咁樣。咁我坐喺嗰條樓梯嗰度，嗰時好興 PSP 啊嘛，嗰個年代，望坑㗎嘛。 即係手提遊戲。 係啊，手提遊戲機啊。咁就坐喺個樓梯嗰度打機，咁打啦下咧，就聽到上邊有人著拖鞋落樓梯嘅聲啦。咁但係佢好奇怪嘅，佢唔係落得，即係你正常落樓梯係踏踏踏踏踏，即係個節奏係好正常嘅。咁但係佢係好似玩嘢咁踏踏，跟住停咗幾秒，踏踏踏， 又落幾級咁樣。 嗯， 系啦，即系行几步又停几步。 冇嚟咁行咁咪窒啊窒下咯，冇嚟咁噶。 除非系玩紧手机咯，但系嗰个年代都仲未好兴智能手机嘅，系啦。 吓吓， 系啦。咁跟住，咁我都冇嘢嘅。咁我哋以为即系可能以为系啲阿叔喺楼梯煲烟又好，睇报纸又好。 即系嗰啲声一路远至近咁样。 系啊，一直行紧落嚟嘅，行咗我谂都有十零秒啦。 嗯，应该到噶啦咁样。 但系你又冇望嘅，你举住打机。 冇望。咁你即系公屋嗰啲楼梯，你有其他人喺度都好正常啫。嗰时咁样 系啦。 咁跟住 好多人都系喺度食烟嘅。 系。咁跟住好啦，直至到 friend 喂搞掂啦，你出嚟 lift 口嗰度等我啦咁样。 嗯。 咁嗰时戴眼镜，咁你嗰时即系如果大家玩个 PSP 都知，咁咪熄机啦，喺侧边熄咁样。一熄机，咁个 mon 佢黑色噶嘛变咗。然後就見到我個 mon 黑色倒，即係反光見到自己啦。個 mon 黑色有個男人個頭喺度望住我打機， 睇你個頭架， 喺我耳仔， 即係咁樣架。 又倒影啊！又有反射到啊！ 係， 即係佢擁個頭過咗你個膊頭。 佢好似係啊，就喺我膊頭依個位，耳仔邊咯，望住我打機。 哇 哇， 係，即係個 mon 見到佢喺呢個。 係啊。 真係 咁，你有冇靈敏面？ 唔靈啊！ 太急躁， 因為太急躁。唔係啊，因為你熄咗機，你突然間見到哇，有個人啊！ 即刻撇啦！ 但係你即係你其實你隔離有冇人，你會知噶嘛？ 啊！ 你有呼吸聲啊！你 覺得好近啊！ 見到個mon先知咯，先知佢有個即係有個人樣喺隔離 咁。咁即係話。好多時你都會有呢啲咁嘅話，咁你咪成啲鏡啊、啲反光嘅嘢啊，反照到自己嘅嘢，咪盡量唔望或者盡量冚埋佢啦。 咁又冇喎，咁啊， 咁多單喎，你唔會咁做咩？ 咁耐 冇陰影咩？ 有陰影嘅， 係， 但係咁耐以嚟，咁你有陰影都可以克服佢。 啊，好強啊！ 因為 好強嘅嘢啊！ 其實屙尿都見到倒影都驚喎。 哇！咁望咁即係咁大林屙。 因為其實嗰由十二到十八歲嗰個期間咧，其實你見到好多嘅係。 嚇！ 係你其實基本上係去到邊都見到咁滯嘅。 咁 即係只不過係視乎佢有冇去同你去 contact 咁解嘅。 嗯。 係啊。咁又有 contact 嘅就即係咁嘅，依個係其中一單啦。 嗯。 咁跟住。即係見到個男人個頭喺隔離，你第一下即係哇！你都冇得點啊！你都唉撲街又撞嘢咁似，係啊！咁跟住咪係即刻衝出去 lift 口揾我個 friend。 喂，冇得冚過頭呢單嘢， 冇得冚過頭啊！ 咁點解喺出邊嚟㗎？ 衝出去揾我個 friend， 咪同佢講翻，哇唔掂啊，撞嘢啊！哇撞嘢咁， 佢又唔信你喎。 佢個我唔信，佢話唔係啊嘛，唔係真係咁啱啊！我話做咩啊？佢話就喺你嗰條樓梯，三十樓嗰度有個阿叔早一兩個禮拜跳樓死咗嘅。 嚇？ 係啊！ 即係你見到個人就係 唔知係咪啦， 即係個樣啊，係咪都係嗰啲年紀啊？ 係啊，男人嚟嘅。 即係佢行樓梯落翻嚟啫，佢哋。 係啦， 跟住睇下你打咩啊？ 咁就即係 打機咯。 即係係咪講得咁巧咧？定還是即係？總之好邪啊！ 你認得個樣子，你當時一立到佢個輪廓，你有冇即刻叫佢哋啲人話俾報紙係咪呢個咁？ 冇啊！ 都係真係引證曬 啲。你遇到呢啲事，你唔會 都唔會再做噶啦。 最 唔會再嘅。 咁你冇做啲咩之後走佢？ 冇啊！冇做啲咧，即係亦都冇去求話係咪話？ 佢會攋嘢 啊！冇做過呢啲嘢。 應該就 本身啱冇宗教嘅。 冇嘅。 咁啱當睇到就算啦，跟住就 咪當自己唔好彩啊嘛咯。即係每次都係唉又撞，當自己唔好彩啦。 呢單嘢同電視倒影嘅白色清純女子係相隔幾耐？ 相隔幾個月嘅。 幾個月，即係算係甜蜜十六歲嚟喎， 呢仲係都係十六七歲嗰時。 係咯， 係啊， 係咯，咁樣哇好密喎，即係見得到。 其實當中唔止嘅，有好多。 仲有好多嘅，係 你話比較驚嚇咗，即係嚇到我嘅真係深刻啊嘛，嚇到我。 深刻。 咁咪記得咯，特別記得咯，呢啲就。 哇！嗱咁啦，咁啊就到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樣轉頭翻嚟咧，就有第三節嘅奇異檔案。轉頭翻嚟見啦～